起来，我打了碗要下一盖。我开始恭喜了阿妈，我的太平台。北斗遨游红水，天外红水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战国赛家是谁？龙袍摘得走马，起来，龙袍摘得走马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 北上文就开始啦，今日咧做北上文同学少紧张啊，唔知点解突然间， 点解？ 唔知咧， 入多得睇。 我哋首先多谢一下网友啊 Steve 先啦，上个礼拜唔记得多谢佢，就系俾咗首即系好嘅主题曲俾我哋啊。 系 系啊， 咁所以有啲有啲 庄严咗啊，令到 有啲网友都问咧，点样 download 两个版本啊？ 系啊系啊，你揾阿牛哥搞啊， 系啦， 即系我哋得闲可以 post 条 link 上去俾人 download 咯。 咁由于个节目咧，即系正如我度讲啦，都颇多听众听啦，咁所以亦都有多听众咧就同我联络，即系佢哋喺上面遇到啲咩嘢啊讲俾我听，咁其中都几资深嘅听众咧，就讲咗一个信息俾我听。嗱，我自己唔能够亲身去验证呢、這个佢讲呢个报道啦，即系呢个讲法。咁但系我觉得个可信性都相当高，因为我亦都喺其他嘅新闻入边，我有略睇过一个咁嘅报道吓。咁佢就话咧，佢前几日咧就同个朋友咧就落深圳嘅股票交易所。咁嗰個股票交易所平時呢，即係睇佢以前去呢，就即係啲車可以就咁入去嘅，即係以佢同嗰個朋友啦。咁但係喺佢今次最近去呢一次呢，就呢、這個深圳交易所呢已經係戒嚴。戒嚴啊，即係車入唔到去。咁你從呢個現象呢，其實你可以推論到一啲事情出嚟嘅。咁基於近排呢，即係大家都知道啦，有呢個奧運嘅彩排啦，即係奧運就嚟開始啦。咁你第一個想像就係、是、即係基於有譬如話呢、這個東特嗰個恐怖活動啦、可能即係東特會選擇炸呢、這個即係恐怖襲擊呢個深圳交易所啦。咁、如果你唔從呢個思路出發呢，你會諗另一樣嘢，就係、是、會唔會有近期有股民因為股票跌咁多 就變咗恐怖分子啊！ 係係啦，咁呢個另外一個可能性，即係有股民去因為有 衝擊交易所， 因為今日你都知道啦，好似阿的係咪今日個上證同埋深證都跌啦？ 係啊，仲跌緊啦， 仲跌緊。 即係近 未止啫， 係未止啫，新低位啊，近呢排嘅。 咁我哋睇平時一啲報道，香港嘅新聞報道啦，都係即係好多股民咧發泄佢嘅不滿啦。咁所以話即係會唔會有咩？因為呢個原因嚇，除咗呢個恐怖襲擊之外，會導致呢、這個深證交易所戒嚴。咁如果你從呢個推論咧，即係從呢個前提再推論嘅話咧，咁你會有一個咩結論咧？咁第一樣嘢咧就係、是、即係大家期望期盼咗好耐咧，就係、是、中央會救市。咁如果即係深圳交易所係布防，即係戒嚴去防止啲股民暴動嘅話，如果即係 有姿態出嚟啦， 係啦，咁係我哋可能有一個假設就係話咧。個政府短期內咧係唔會救市嘅。嗱、呢個推論嚟㗎，即係你能唔能夠用呢個邏輯去 推論？台長嘅推論， 即係呢個咁嘅諗法去推論咧。咁如果政府唔救市嘅話，你咁應唔應該買多隻呢、這個應該再買呢個 A50 咧？咁你自己諗啦 嚇。即 刻你問我喎，我有貨喺手。 最大鑊嘅就係我自己都覺得 A50 係前一排好想買。咁但係咧就係呢、這個純粹。所以基於呢位聽眾嘅帶我俾我，我知嘅知。 我諗係杯弓蛇影啦，即係而家成個中國大陸都係咁噶啦。即係我諗就加強保安啦，即係同埋正如我上個禮拜講，就係話，即係大家北上去成日玩啊、做嘢嗰啲咧，所有都即係你嗰個言行舉止要小心啲啦。呢幾個月，因為即係 唔好俾人懷疑。 即係我諗嗰啲所謂經常即係平時話嗰啲咩嚴打嗰啲，可能就會密咗好多。即係每一個地方都係咁樣啦。即係我可以講嘅就係、是。话嗱，交易所我唔知啦。譬如话我收到风就系上海，你而家开始坐地铁咧、就直情好似坐飞机咁样啊，就查袋啦，你有液体喺袋度咧，可以抌咗你啦。地铁啫，即系喂大佬，有每日坐地铁翻工嘅， 喺嗰度要剪咗你。 地铁唔会跟上， 系广州地铁唔会跟，系啦，即系呢个系南方都市报讲嘅，我都系睇南方都市报。咁就但系就上海嘅地铁就已经系咁样啦，黐黐地嘅。 唔止我自己亲眼所见咧，就算深港铁路咧嗰个保安都似乎 火车站都 严咗， 整体性 全部都系火车仲更加系。咁所以其实系真系杯弓蛇影咯，即系一定会系咁噶啦，其实预期咗噶啦。如果唔系咁，即系。點叫 fucking 奧運啫，係咪先？ 咁我諗呢、這個 越嚟越 fucking 嘅而家簡直。 呢個狀態咧有兩個因素啦，就係當個奧運一日未完結啦。 嗯、當一個中國股市未回復返呢個以前嘅水平，我哋都處於一個戒備狀態、 啊。我就唔覺得，係咪即係我冇諗到股票呢個都係，可能都係嘅。係啊係啊， 你唔好理，因為我估計咧，其實跟北京近排領導人咧，都對嗰個社會嘅氣氛咧有相當之大嘅戒心。 嗯嗯。 嗱，咁我自己聽到除咗呢樣嘢咩咧，就係咧。喺5月1号呢会喺深圳可能会有一啲群众嘅运动。 嗯、 因为我今日都同一啲广州嘅朋友傾一傾呢个问题啦。咁佢近期呢网上呢 QQ 呢都有相当之讨论多关于呢、這个即係杯葛啊又或者係即係呢、這个民族主义情绪嘅问题。 嗯、 就我同佢讲呢佢自己觉得就唔係话一啲官方动员。佢话即係你无论你点都好啦譬如话张朝阳讲即係守护嗰个老师话。即係要點點點點啊！要支持，好似支持杯葛啦。而家譬如而家上 QQ 咧，要加多個心形嘅 I love MSN 我成個已經變曬。 咁呢個咧就係即係代表咗民間係有一股情緒出緊嚟啦。嗱，呢個情緒如果係即係動員咗之後， 嗯， 或者自發即係形成咗之後咧，你透過啲咩途徑去出嚟咧？呢個其實喺呢兩個禮拜要值得留意咯。 你發覺其實呢個禮拜喺我喺大陸咧，其實都有留意到呢樣嘢，即係啲人開始就好個個都好 CCTV 啦，就唔 CNN 啦，嚇咁就其實 CCTV 做好多嘢嘅，即係喺成件事，即係我哋喺再對上個禮拜睇到就係突然間發覺所佢哋突然間好即係。放開曬咁去報道嗰、那個即係外國嗰、那個 睇到啦，而家乜都睇到㗎。 今個禮拜又有少少變化啦、嗯。上個禮拜就真係乜都睇到，到今個禮拜咧就用 CCTV 帶頭，佢用咗去做咗好多特別嘅採訪，即係喺歐洲咁、 嗯、 其實主要係針對英國同法國啦。咁、 嗯、 然之後就話即係舉出好多無數多例子，即係話證明啊，即係外國嘅傳媒點樣去歪曲呢、這個藏毒嗰個事實啦。嗰件事啦，咁然之後跟住咧就點解講話有少少變咗咧？就係、是、你又發覺咧，開始我哋喺廣東省睇無線亞視新聞咧、 嗯， 又 cut 咗啲嘢啦。即係上一個禮拜就真係非常之暢通嘅，乜都唔 cut。但係呢個禮拜咧就佢會講藏毒嗰件事，但係一到譬如我記得就係、是、譬如講到印度咧，佢就會將喺印度嗰啲protest。全部 cut 曬嘅，嚇、 嗯， 但係咧就時間就短咗啲，即係佢都係仍然唔會俾你知道嗰度有好多人示威，但係就會話，但係佢又會俾你但係會俾你知道有萬幾個警察喺印度，即係嗰啲佢就會 維持治安啦、 啊。 我諗起一樣嘢喎，你有冇睇過幅相咧？阿李連杰同埋阿李志咧，就即係同呢個達賴喇嘛係即係一齊影相嘅。 冇 啊！你應該睇下、因為李連杰咧同阿成龍有塊有戲相噶啦。 係， 咁我唔知嘅。如果有幅咁嘅相咧，會唔會引起呢個國內嘅民眾咧要杯葛李連杰咧？ 李連杰應該就唔會嘅，即係李連杰就。基本上咧一直都即係中國，即係好多人對佢就唔係好反感。 嗯、 我諗即係就算係都唔會搞佢嘅呢個時候就嚇，佢、始終都係一個 icon 嚟噶嘛嚇、即 係 好似阿姚明啊、易建聯啊嗰集咁啊。 嗱，講起姚明咧，有冇提到一樣嘢？五個最高級嘅中國西中醫咧聯診呢個 嘢。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因為佢而家其實幾大喎。不過我諗。我嘅睇法就係咁啦，即係易建聯同埋姚明咧、就是，即係就算除非係坐輪椅嘅啫。 嗯、 即係我諗佢只要係揸住拐杖都要打嘅， 打咩啊？打乜嘢先得？ 打籃球咯。咁而家就即係譬如而家 Rocket 嘅 Playoff， 佢就肯定冇得踢，冇得打啦。咁佢就翻翻去就話幫啲球即係幫啲隊友打氣咁啦。一路就睇下捱到睇下奧運嘅時候佢打唔打咧。如果唔打得就真係好大鑊嘅。 子姐，我諗你今日捱得好真，你可以黐住把聲咧，即係慢慢好啲。 我係啊，今日其實。唔係，其實就 係我哋咧今讀埋一封來信之後咧，我哋就講今日個主題啦。 係 嗱，呢位聽眾咧，其實都早排都好似寫個信俾我哋嘅。咁佢今次問嘅問題都係我相佢有少少同以前我哋講過有啲關係啦。不過 anyway， 我哋都讀一讀啊。咁佢就話咧，佢喺香港已經有妻兒啦，咁就離開咗數年，咁但係未處理好離婚嘅手續，咁近。年咧就喺東莞認識咗一位廣西嘅女士，咁有意同到一生，咁又因為香港婚姻未完全解決，就唔能夠正式結婚。 內地嘅女友亦都唔介意同居，咁亦希望咧將來有小朋友陪伴左右啦，可以作依靠。咁因為唔熟悉內地嘅法律咧，唔知道如果咁嘅情況之下出生嘅小朋友咧係有冇呢個內地嘅户口，長大之後咧入唔入到呢個公立嘅學校讀書？咁啊，即係成年嘅時候攞唔到身份證，係咪俾社會遺棄？ 其實冇户口啊，冇户口嘅應該係。但我唔敢亂咁答佢囉，我睇過呢封信，因為其實嗰個戶籍係好複雜㗎、即係呢個真係可以係一個主題，即係可以搵一次。 如果想真跟返香港個爸爸個戶口多年唔得，但佢有個方法跟返媽咪個戶口係可以嘅。唔會呀，冇。 但係我諗佢要首先要拆咗個炸彈先囉，就係佢要同香港嗰個太太，雖然佢哋係分開咗好耐，但如果你未搞離婚，即係呢個就全世界都唔得㗎啦。即係我諗呢個炸彈一定要拆咗先啦。 同埋我個建議就係、始終你係、要小心，因為呢、即係試過亦都有多譬如告官司呢個處理嘅情況係相當之麻煩。 好麻煩㗎。係呀係呀，即係呢個等同其實你而家咁樣嘅情況係等同咩呢，等同你包二奶㗎嘛。其實冇乜分別㗎。咁但係就會係即係你喺大陸就會係好麻煩。 所以我覺得呢就唔好以我哋呢個答案作準囉，即係你自己亦都睇一睇一啲即係相關嘅資料啦。 唔係我可以試下幫，係咪 Sunny 嚟㗎呢個？ 唔 係呢個 你唔好扮個名你 㗎，我會幫呢位 Sunny 嚟㗎。其實我會幫呢位網友試下 check 下，即係其實我都想 check 下㗎、因為個戶籍其實而家都幾立亂㗎，即係喺大陸呢而家唔好話你係咪香港人，就算係喺大陸個國內，即係如果係男方同女方唔係同戶籍呢，而家結婚其實都係好麻煩嘅。咁但係即係我哋搵一集啦，即係我諗我試下 check 下，我或者我哋即係試下可以講下呢個問題。 係啦，包括呢就係戶籍嘅問題啦，婚姻嘅問題啦，同埋最緊要一樣係細路仔。即係嗰、那個點處理嘅讀書嘅問題。咁所以頭先點解我會講嘅話同以前有關，就因為即係好多網友亦都關心即係細路仔入面讀書嘅問題囉。咁傑斯仔介紹嗰、那個即係錄影帶呢已經成為經典啦。 係啦屎忽壯觀嘅。 好，咁今日呢嘅主題呢亦都係同上次嗰個係廣交會有關啦，因為今日呢我哋請到 Joshua 再嚟啦。咁阿 Joshua 呢，你係咪呢個廣交會嘅老手？ 我都去咗好多年喎，係喎，算老喇 喎。即係有呢個直向比較呢就最有利嘅，因為今年呢即係其實嗰個處理嘅方法同以前係相當之唔同啦。即係我有啲朋友都講過呢，就係有啲人入唔到去。 上個禮拜提過 啦。有啲入唔到去，有啲仔喺門口呢就俾人趕走。 飛機場形式囉。即係唔係嗰啲飛機場，真正嘅飛機場。 咁同埋另外一樣嘢，我睇報紙講啦，呢樣我同你印證下啦，就係今年嘅生意做得好差。 其實全部預咗啊，係大約我諗係，如果你講即係交易額嚟講，大約係比舊年再要跌30%到，三成起碼。咁其實預期㗎，大家都即係真係好在。 你有條數計到喎，你條數計到就係人民幣係咪升咗30%先？ 人民幣咁、我諗都唔係用呢個嚟做對比嘅，不過即係timing 係一個問題啦，因為個就係人民幣嘅升值啦，仲有就係、其實變即係帶動曬所有即係成本嘅增加啦。其實而家呢段時間大家都係一個即係一個觀望期，咁但係即係大家去就當好似 party 咁囉，而家即係今年去就 係我好同葉傑斯仔咁講嘅，即係其實我見嗰啲廠啦，佢哋已經縮到原本好大，縮到好細㗎啦，真係擺到話俾人知佢未死㗎咋。同埋真係大家坐低傾下偈咁都唔預做生意㗎、要做嘅又做緊㗎喇。即係其實我唔係即係今次㗎，我呢兩年去港交所都其實係。 呢幾年都係咁㗎啦，其實就係、 有三年添嘛。見朋友，因為嗱我又我嗰邊地理環境散好多國家㗎嘛，我哋最好啊去廣州。幾個國家一齊喺同一地方見埋飲埋嘢，咁坐低傾下偈，咁朋友又會有啲唔係做生意，朋友泰國啲朋友又會去，咁又會撞埋，咁啊策略性夥伴又見埋， 唔係因為 地方見好多 人，因為隨住啲即係隨住而家嗰個互聯網即係 通訊嘅 通訊咗啦，即係其實佢個交易會嗰個就真係唔係淨係單從講嗰個成交 係啦， 係大家就去見下面啊之類之類咁咯。 阿 Sorry 啊，你今次咧你上廣交會你喺邊一個邊一份啊？ 我次次都係琶洲嘅。 哦、因為 你冇去流化嘅， 冇嘅冇嘅，我做嗰啲全部喺琶洲嗰邊嘅， 係 係。喂，咁琶洲嘅場咪係大得好犀利？ 今年又大啲咯， 今年多咗個 B 區，我去到先知，我真係 我都係 啊。咁我就 唔會睇啲去咗新嗰邊， 我就唔同你，我咧就尋日開始去，咁咧我啊，因為我同你做嘅嘢就唔同啦。咁我就通常咧，我都係行尾決嘅，因為25號到30號就係第二 round 啊嘛，我就通常第二 round。咁我尋日去就只係望一望咯，啊望唔見都唔開胃咯，即係我就我睇電視啲人就話半個鐘頭入到去。我就去到琶洲展馆咧，我就入去 A 区咧，我就用咗大约一个钟头，吓咁好慢咯、啊、条路。我见到前面系好离谱啊，即系咧，我前面有个人咧，佢就攞住一把钳，即系嗰啲钳仔。我谂佢即系好似系可能系嗰啲阳江嗰边咧，有啲做刀叉叉啊钳啊嗰啲參展商，咁你冇理由大佬攞住把鉗仔咧，唔俾人入去，咁又搞耐，咁即係個個都係咁樣守曬身啊，好似過飛機場咁過咯。咁就 係啊，我過一搭飛機，又係算我第一日去，我係一去到攞埋行李，酒店都未 check in 就去行啊嘛，成個行李咁過咧。 好，我咁你仲大鑊啦。 哇，有啲似喺美國搭飛機咁。 有啲似喺美國搭飛機，係啊，就會拎曬啲嘢出嚟，即係 啊，佢又唔係佢見我咧，可能去睇人啦，佢問我第一帶個行李我啱啱到咁嘅。即係佢會問咯，以前唔會問嘅，以前 係，總之就係煩咗好多啦，同埋就範圍又大咗好多啦， 大咗好 多。以我理解，阿 Joshua 其實琶洲係咪喺度搞車展多嘅？ 唔係，佢會户外嗰邊擺車嘅，或者跟住其實主要係機械啦、建築材，因為重工業嘅嘢就會喺琶洲。 係啦，即係頭一個禮拜其實主要集中就喺琶洲， 係啊， 因為流化嗰邊冇咁大，佢主要咧就係嗰啲工廠生產嘅機器，即係譬如話啲係 engine 啦，或者一啲做模具嘅機器、啤機啊，係啊，就嗰啲咁嘅嘢。 但係睇車係我哋成班朋友都中意睇嗰一拍咯，因為 有 中國人會做， 係咯， 睇下中國做，佢有啲好得意嘅車嘅有時。 嚇，咪講下啲咩得意車嚟先啦。 有啲佢哋叫我見到咧成都廠㗎啦，四即係類似歐洲嗰啲慳油車咁樣好細㗎，但係我唔覺嗰啲嘢可以出到口囉、我覺得未得，我有問過佢，好似話去一啲國家，但歐洲去唔到嘅。 其實大部分而家大陸做嘅車都係內銷為主㗎啦、即係出口唔係話十分大 囉。唔係十分大囉、 你就算係出口嗰啲，佢都係外國品牌。 但其實中國車喺東歐或者我中美洲加入去啦，已經好平啦。佢 嗰啲就會係 三四年㗎啦。 係啊， 佢哋唯一就係、譬如我同佢講我嚟嗰個地方啊，佢知即係佢哋又幾叻喎。佢理論上反而多人知我住咗多過香港，香港就嗰陣佢唔知道地圖喺邊㗎嘛。我通常同佢噏完，佢知喺墨西哥下面啦。 係啊，唔係啊，你知唔知而家香港人好背㗎？ 啊，係啊。 香港人淨係識咩呢？識香港啦、深圳啦，其他呢個出咗呢個範圍，我都唔知啊。 係。咁佢哋好想做墨西哥嘅景點，但墨西哥原來係入唔到嘅，因為有啲條約問題，佢哋原來唔係咁中意大陸貨去墨西哥。 因為墨西哥呢幾年個經濟發展係好好嘅。 唔係要重申一樣嘢啦，其實今呢兩年咧，中南美洲嘅經濟相當之 相當好， 相當之強勁啊。 有多國家即係係啊，譬如墨西哥啦。巴西、阿根廷啊，仲有譬如话委内瑞拉啦、嗰啲全部都系，即系因为委内瑞拉有油啊嘛，即系我而家做紧呢个市场。 不过委内瑞拉个政府问题啊，大镬少少。 但系毕竟要有钱啊，系啊， 即系佢一日唔使都掂嘅。 我油价咁样， 系啊，一日唔俾人怼冧，都系掂嘅啫。咁阿 Joshua， 其实你今次去咧，你同你以前嗰个我哋做一个直向比较咧，同以前有个分别有几大咧？即系琶洲嗰边， 琶洲嗰边分别唔系好大。 大咗咯，净系 大咗咯，大咗咯。我今年见舞狮好似多啲狮咁咯。咁同埋冇啊，我做开嗰啲厂咧，佢哋就其实好少预喺嗰度做老蛋，系真系我嚟 即系 show 到啊。 嗱，我就听到另外一个消息嘅，就话咧，今次广交会嗰个研讨，所有有关学术嘅研讨会咧，系全部取消。你觉得有冇咁需要咧？ 唔咁入，係咩？有啲咁嘅消息 啊？我見到咁嘅消息，即係你研討會咁，其實同嗰、那個即係恐怖主義活動 應該冇關係。智慧嘅動機 又係即係杯弓蛇影啦，即係都係嗰句， 冇乜影響， 免得就免啦。而家就 可能 係 嗰啲 冇搞咁多嘢， 可能係嗰啲研討會都冇乜。 因為你可能你難保研討會嗰時候又有人舉個 字， 即係而家你無謂搞嘅。 唔係你研討會都攞良民證咪得咯 嚇？ 你研討會聽嗰啲都攞梁文正咪得啦。 哦，咁冇好啊，冇人去。係，即係講起呢個梁文正，我尋日去咧就仍然都係聽到好多人即係屌到撲街啊！即係係啊，即係我識好多廠咧，嗰啲員工咧，到尋日咧都未翻到廣州啊。因為都係嗰個問題，就係佢好多人係冇帶身份證去，咁所以咧就而家其實有啲可能索性直情都唔翻嚟嘅，即係譬如話自己間公司救人啊就算啦，即係都費事再翻嚟，因為真係戇居 冇意思嘅其實 係啊。 咁我諗咧就係今次嘅廣交會咧，即係會唔會有啲譬如話以前去開嘅人咧，都因為咁嘅狀況咧而避免咗喺會場度出現咧？ 外國嗰啲就唔會喎， 外國唔會，好積極噶，因為其實佢真係去玩 嘅，年年都係我哋都係咁去玩，跟住就 嗱，你講去玩究竟係去邊度玩多咧？ 我哋就我哋最受廠歡迎，因為唔使去招呼，又費事去招呼，我哋又即係我哋做生意又唔會去飲去剩嗰啲咯，我哋通常係上班約埋一齊就落廣州行咯。 嗯， 佢哋好中意假筆啊、假標咁啊，去北京咯。 哦，咁佢好開心嘅咁樣。 係啊， 係啊，好開心。 邊台嚟㗎？我啲 friend 啊，我機啊，喂，我老婆俾咗張單，我叫我買呢台。 唔係，所以人一樣嘢 就係路程咯，必到嘅鬼佬。即係就算嗰度係廣，即係就算喺廣州，但係咧佢始終都會翻路程買嘢嘅，即係買袋啦、買手錶啦、買茶葉啦嗰啲咯。 係啊， 一定會行嘅。 我聽上次其實而家有少唔同咧，我多咗好多朋友會直頭唔嚟香港，直飛廣州咯，或者深圳咁樣咯。而家多啲飛 會澳門咧， 澳門係臨走會去 ，OK， 臨走會去，或者就算如果停香港咧，以前都會住一兩晚啊， 時間短咗， 而家唔停啊，係，而家唔停，即係覺得香港都冇乜特別， 優勢又少緊啲啦，香港 啲咯，係啊。 唔係咁，你有個理由嘅，即係譬如佢哋去完廣州咧，咁佢跟住我落深圳啊嘛，咁深圳揼個骨咁樣，你做咩事過關啫？係咪啊？ 唔係，同埋最大問題就係呢幾年你會發覺咧，因為其實即係我都成日講就係話，其實因為幾個地區太近，大家重重疊疊搞呢啲咁嘅展覽業，跟住然之後，其實行嗰啲人都發覺就係、是、你十間有九間廠，你喺廣州見完。你如果 check 個 round 走嚟香港，又係見翻曬佢哋，咁其實冇意思嘅。 係 係啊，即係大部分都落翻嚟香港買嘅。咁所以香港嗰個其實嗰個重要性就即係一年低嗰一年咯。即係反正大家都清楚，而家又唔係嚟落單嘅，嚟閒揾下嘢嘅啫嘛。咁唔會話廣州同香港嗰個有咩咁大分別。 同埋香港呢輪又多 fair， 咁啲酒店又怪又 係啊， 又 貴 人多，咁 仲貴過喺即係嗰個個就係啊，香港啲酒店仲貴過廣州啊，大佬。 嗯，唔係老實講啊，即係如果你香港而家同廣州呢一輪嘅酒店比咧，即係會唔會廣州都係嗰個相當之貴咧？ 三千幾咯，普通房，但係嚟得耐嗰啲，即係譬如我啲朋友或者客嗰啲咧，已經閃開曬唔住。 唔係，但係你如果有啲識途老馬咧，你起碼做咗選擇啊嘛。你唔同香港啊，喺廣州就係話，喂，我如果其實醒嗰啲咧，好多人係唔住喺廣州噶嘛，係走曬番禺啊、 佛山啊、 虎門啊，因為虎門會殺翻落廣州好快㗎咋， 因為反正都有車送。 係啦，冇錯啦。咁所以淨係啲即係十下十下嗰啲住喺廣州㗎嘛。咁你變咗就仲有啲選擇，你可以揾到啲平酒店。但你香港就大鑊啦，香港就係完全冇選擇㗎。即係我舊年就係話，我都記得喺度講過就係，我舊年我帶一個客去住喺石塘咀嗰邊啊。好似咪 Novo 踢嗰 只，系 Novo 踢，系 Novo 踢， 系啊。 嗰张床直情系同一张棺材冇分别嘅， 间房应该系大约二百尺到， 系啦， 都冇嘅。 嗰间房咧，嗰个电视机唔喺你前面嘅， 系喺 嗰床隔篱嗰埲挨住嗰埲墙咧，去挖个窿，跟住然之后塞一部十四寸电视入边，一间咁嘅房收2700多一晚，仲系唔包早餐。 哇，系咪黐孖筋？重庆大厦啲。 啲賓館啲 guest house 啲房都係 香港酒店大把係呢啲 meeting 嚟㗎，即係你就算係即係你喺就算喺北角啊，喺電利道啊嗰度好多呢啲咁嘅酒店， 尖沙咀有啲 一到 fair 其實住到滿曬嘅，咁但係你就冇你冇平酒店選擇啦嘛。 咁我所以我都冇乜 coming 㗎啦，即係你搞成咁，你怨得邊個？ 係啊，所以我都唔明香港成日講有咩優，即係優勢，其實優勢越嚟越少，即係所有嘢都係因為你真係唔夠大陸困喎呢啲。 我哋反而澳門會去一去咯。 嗯， 即係話威靈斯人開咗，睇唔到錢都睇下。 澳門就將會一個趨勢咯，即係隨住澳門嘅 show 個 fair 嗰啲 show 啊 fair 越嚟越多嘅時候咧，其實啲人就好樂意去澳門嘅，因為啲鬼佬去行 fair， 佢唔係淨係行 fair， 佢一定要諗玩嘅。你香港玩個配套實在太少啊，即係你諗下而家香港。夜總會都唔多間 ，disco 都唔多間，係真㗎，即係你喺大陸 係，我唔係差佢假，係啊，我哋知道呢個問題好嚴重， 落到好似恐怖熱線咁。 我上個禮拜，我接到第一個鬼佬客嘅電話，佢就話：，我嚟咗廣州啦，咁打俾我，咁佢又喂，你上次帶我住間酒店，可唔可以住翻嗰度？佢只係喺東莞長安。咁點解佢要住嗰度呢？其實佢成個 mindset 就諗住喺東莞長安玩。 你帶佢玩啊？ 我話你拉屎咪先嚟啦！我話冇可能住喺長安，日日走落去廣州噶嘛？呢個即係 我諗到個 scenario 啊！當呢啲朋友咧，外國外朋友咧遇到嚴打嘅時候，會點處理呢？ 我真係唔知道，即係通常就好少發生，但係就算有咧，兩個情況咯。我諗第一個情況就係，如果真係揸正嚟做鬼佬，會幾驚嘅。但係第二個情況就係，我覺得我唔知啊，我覺得就係啲公安其實有陣時候如果遇到鬼佬，可能就會通融一啲， 正眼開眼閉啦。 我覺佢哋去啲大夜總會、大 KTV 咧，係唔會打嘅。我見到有 啊，唔係最危險，其實係你翻咗房嗰下啫。 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 即係翻咗房。 唔係現場冇所謂㗎。你喺夜總有咩問題？ 我見到拉 banner 嘅門口，咩熱烈歡迎，講啲後悔。 而家唔係呢句啦，而家喺所有夜場咧，大部分你見到咧就係、是。同一個夢係咁樣，係真㗎。 唔係，前面一個同一條女，同一個夢， 同一張床。 你知唔知？你知唔知？你知唔知最近好多睇大陸嘅夜場咧，仲有玩乜嘢咧？好益智㗎，就係、是、個主任會走入嚟咧，逐間房走入嚟問一條奧運問題。系啊，你問下牛哥啊，即係佢 樓上跑幾快啊？ 係佢問嗰啲好奇嚟啊，問你冬季奧運會今屆搞到第幾屆？好正經啊，真係係啊，即係其實真係好響應祖國。 樓上有幾快都唔夠我快啊！ 嗱，你話㗎咋？冇人督爆你。 喂，呢啲係純粹度出嚟嘅，呢啲係，因為我哋即係要 entertain 啲聽眾嘅，真實嘅情況就唔係咁樣嘅。 係嗎？ 真係？ 真實嘅情況咧就係咧， 我拜個劉翔， 唔係，係俾拍馬拉松打落去， 即係非洲人嚟嘅。 好啦，咁啊咩喎？呢一 part 差唔多，我都好唔好讲啊！即系讲价回，即系听完之后，喂，大佬真系大失所望嘅。 下一 part 翻嚟咧，讲个少少笑话俾你哋听啦。 好，下一 part 翻嚟。 好。